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首先来聚焦一带一路上的那些全球建设者。许多的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辛勤的建设着，这些企业的建设成就离不开中方和当地员工的共同努力。中国一带一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龙头，他们在全球成功的建设经验就包括了如何与当地员工尊重平等的来进行沟通，不光是共同建设，还架起了一道民间友谊的桥梁。节目中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汇集全球经济，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不同成长背景的人们加入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队伍当中。他们不光是为中国企业做出杰出贡献，也成为了中国投资企业与当地人民的文化纽带、友谊的桥梁。眼下正值北京最冷的时候，但是十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籍员工却给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大楼带来了热烈的气息。中国交建是中国最大的港口设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在世界500强中排名第103位。目前中国交建已在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业务，在海外实施的众多项目当中，桥梁设计占到了100多座，累计修建公路10000多公里，已经签约和正在实施的铁路建设有2000多公里，已经建成的海外机场有10座。辉煌的建设清单上离不开中外建设者们的合力创造。中国交建在全球建设者中每2年评出10位优秀外籍青年员工进行表彰。今年的优秀外籍员工分别来自南苏丹、塞尔维亚、尼泊尔、肯尼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巴西和乌干达。他们中既有项目管理人员、技术负责人，也有一线的工人，有的业务能力突出，有的是在重大危机事件中挺身而出，为保护同事安全和企业利益发挥积极作用。在媒体见面会上，十位外籍员工分别讲述了自己和中国企业的美丽故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在媒体见面会上，中国交建副总裁孙子宇首先对十位获奖的外籍员工表示了祝贺和感谢。在介绍中国交建在海外业务发展以及重大项目的时候，他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中国交建在全球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离不开当地员工的辛勤汗水和智慧结晶。而中国交建多年来在海外业务的顺利推进，除了勤奋工作之外，也少不了与当地社会、当地民众、当地员工的平等沟通、尊重共处。 我们现在在境外提出的叫 Sea Travel Sea Family、就是中交大家庭，不管是什么肤色的人，不管他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你发自内心能够平等对待的话，你既然说兄弟姐妹，他们跟我们中国的员工享有同等的权益。但是在全球，中交我们在全球150个国家有实质性的业务，如果在每个国家的代表你中交的中国的一些我们国内的境内的员工都能去这么做，我们理解践行习主席的新思想，比践行的也踏实一些嘛。 十位员工也分别讲述了自己和中国交建的美丽故事，他们表达了在中国企业能够感到家一般的温暖， 也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钦佩，希望回到自己的国家能和中国企业一道共建家园，追赶中国的发展脚步。五年前加入了中交在乌干达 K1 机场高速公路项目的赫尔曼，今年34岁。这五年间，他从一名仅有小学文化的砖厂工人，成长为了一个能够独立组织近百位工人完成预制任务的大工长。如今最使他感到满意的就是今天他能够给家人一份体面的生活。 I wanted to give that part in Chinese because I love China and I love Chinese people and I love CCCC. I want to go to a China school to learn more Chinese because I think all in my life I will work for Chinese. 我是乌干达一工局项目部的一位 K1 机场高速公路项目的预制工厂的一名工长，而因为之前我工作的那家建筑公司呢，给我的工资特别低，而且对我本身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跳槽到中交。 And the other foreign companies I worked in before, they were not favorable to me. 在我之前工作的一个本地乌干达企业和外企，我不是过得不是很开心，他们对我不好。 They was underpayment.As in salary, 他们给我的工资很低。 There are also bad working services like no accommodation for long distance work. There was no communication. There was no transport. There was not even lunch. 他们不给我很好的通讯条件，不给我出行的机会，也不允许我去长途工作，也没有补贴，甚至不给我提供午餐。 I couldn't stand that situation. 我实在是受够了。 On my way to look for a good life. 我希望有更好的生活。正是因为我的优秀表现呢，我得到了提拔，提拔成了我们那个部门的工长，而我现在领导了大概70名工人。 Due to good salary in the company with a monthly gradual increase. 因为我的优秀表现呢，我在公司的工资也是与日俱增。我自己可以依靠工资来养活自己。 Buy good clothes for myself, my wife, and my child. 为我的妻儿和我自己都买好看的衣服。 And even send my other personal developments. 甚至还可以帮助我用闲钱来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 I like CCC. Let me tell you one interesting story. 今年38岁的陈俊宏来自马来西亚槟城，他在中交已经工作了6年。现在他负责槟城跨海大桥项目的主桥施工监控以及质量认证工作。 我精通马标、音标、国标的建设规范，在 STP2 项目初始阶段，我带领团队架构起整个项目的质量控制体系，为后期工程的施工验收做出诸多铺垫性和框架性的基础工作。过程中很好的结合集团与马来西亚的施工规则要求、技术质量要求和验收模式等，使项目很好的融入到当地的管理体系中。 在中国交建全球近150个国家的施工业务当中，正是有大批像陈俊宏这种既对企业有忠诚度，同时呢又有着较强的专业素养，加上多语种的表达能力，能够在公司、业主以及在政府间的沟通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了企业的市场开拓，同时也在一次次推进中提升了自我的事业平台。 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也是受到政府、企业、民众特别关注的，一方面为马来西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让我们见识学习更多的建造技术和经验。我坚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乘搭中交这艘巨轮披荆斩浪，会让我看到更美好的景色。 中国交建企业文化部副总经理查长苗说，这次来到北京总部接受表彰的10位优秀青年外籍员工当中，他们既是为企业的市场开拓和科技攻关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们的言行也为企业和当地人民搭起了一道有益的桥梁。 我们开拓海外市场，中交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属地化经营，必须要融入当地。融入当地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信任当地船工。我们实际上到中交，在比如像蒙特铁路，我们在世界各地承揽了很多的工程，但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建设蒙特铁路，拿蒙特铁路来说，我们是跟中国工程师、跟肯尼亚工程师、孔尼亚的工人共同来建设蒙特铁路，中方员工、海外员工的比例是1:9。事实上， 我们这种理念，我们之所以取得成功，这理念也得到实践的证明。摩雷铁路也好，我们在海外做的项目，一个个应该都是非常顺利的，应该说是都是取得巨大的成功，受到当地的欢迎。这里面起的重要作用呢，就是外籍员工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外籍员工。我们为什么组织这个活动，就是要给一种示范，给外籍员工更高的荣誉，让他们更加珍惜这个岗位，更加能够理解我们中交的理念，我们是共同来建设他们的家园，这是一种很好的示范作用。我们这次评的是第二届，我们上次第一届回去之后，应该说在当地受到很好的影响。我记得我们评了牙买加有个员工，当时他的总理都知道这个员工成为他们国家的明星，这样呢不仅仅可以传播中交的文化，也可以传播中国的文化，甚至可以传播中国跟所在国这种友谊的纽带，应该是这是我们的初衷。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农历新春佳节即将来到之际，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来给您盘点眼下国人菜篮子里的那些进口年货。相信大家都有深刻的感受，现在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呢，进口货早已经不是奇货可居，而是深入的渗入了我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比如说我们吃的猪牛羊肉可能都是舶来品，那水果呀各种坚果呀就更多了，还有很多也许您根本就不知道，但它其实呢也是万里之外漂洋过海进到我们嘴巴里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进口舶来品中的顶级产品智利帝王蟹。可能有很多朋友在海鲜店里看到过智利的帝王蟹，它的个头非常大，一般来说呢是一公斤以上的才可以称为帝王蟹。这种螃蟹通体是美丽的红颜色，与众不同的是它浑身长满了刺儿，看来美人要想接近是不容易的。那么智利帝王蟹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海鲜极品呢？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智利帝王蟹的原产地。 智利帝王蟹顾名思义，在体型中算是螃蟹里的帝王级别了。硕大通红的蟹爪和蟹壳以及布满全身的尖刺，使它和一般的螃蟹很容易被区分开。而智利帝王蟹对其生长环境的要求也极为严苛，它只能生活在较为寒冷的深海水域，生存温度大概在2到5摄氏度左右，在智利的南部海岸线及鲁滨逊克鲁索岛较为常见。因为深海的水温和环境，它的肉质紧实而饱满，成为了渔民出海捕捞的重要目标。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中央市场上，各大餐馆都能看到以帝王蟹为材料的菜肴，一般是做成沙拉或是蒸熟后加点柠檬汁吃。 我们从中国来智利这边玩，然后来这边尝这个帝王蟹，第一感觉还是感觉它挺鲜美的，然后它还很大一只，跟国内的蟹有一点不一样。这边还是整一只的，我们在别的地方吃都是就只有一点点肉，然后或者是烤的，不是整一只，所以感觉这边挺好的。 帝王蟹的捕捞时节主要集中在下半年。捕捞帝王蟹是使用体型巨大的蟹笼，将蟹笼连成一串放入海底，笼中放入杂鱼作为诱饵，帝王蟹会自己钻进笼中，渔民随后将海中的蟹笼用绞机拉出水面，从笼中取出活的帝王蟹。帝王蟹年均产量可以达到5000多吨，大部分产量供出口。而2015年，智利海产品出口到中国实现了零关税。进入中国的短短一年里，在很多进口超市已经能够见到智利帝王蟹。 Eso es un promedio de la centolla que se consume. Y los pesos son de un kilo y medio, dos kilos y medio, 3 kilos. Por ahí anda. Ahí se mueve el rango. O sea, de un kilo ya es bueno para consumir. Menos de eso no es bueno. 记者在智利圣地亚哥的市场上了解到，体型中等的帝王蟹价格会卖到每公斤7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体型再大一些的会到150美元左右。不过如果去到港口附近购买，价格会便宜很多，每公斤大概在20到50美元不等。而由于智利帝王蟹是零关税进入中国的，所以在中国市场的售价和智利港口的价格相差无几。 左耳聆听 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联合国。近来，西方媒体报道出了一系列发生在当地国家的性骚扰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在纽约总部向记者表示，联合国呢一直致力于保护女性权益，对于性骚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采取零容忍政策。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号向记者表示，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遍及政府、私营部门、国际组织，甚至公民社会领域。这为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地方坚持针对性骚扰实施零容忍政策制造了障碍，但他决心要将这些障碍移除。古特雷斯说，根据已经批准的路线图，实现各级平等对应对性骚扰挑战至关重要。我们正在采取五个具体步骤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我们承诺认真对待每一个指控，无论是发生在过去还是现在。我很高兴看到最近几个星期以来，联合国机构对此所做出的强有力的机构反应。其次，要确保受到骚扰影响的所有工作人员知道该怎么做，去哪里寻求帮助。我们正在秘书处建立一条热线，以使那些寻求保密建议的工作人员使用。这条热线将在2月中旬开通。三，是我建立了一个由联合国系统领导人组成的工作队，以加大应对性骚扰和支持受害者的努力力度。一个快速反应小组正在制定重要的指导方针、信息和服务，重点是加强对受害者的支持。我们也加强了对这个问题的强制性培训。第四，我加强了对举报人的保护，并提醒工作人员有责任举报性骚扰，并支持受害者。第五，我们不久将在秘书处工作人员当中进行一项调查，以为我们提供有关发生率和报告率的更好信息。我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我们不会容忍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发生的性骚扰。我们将继续改变这种局面，赋予女性更大的权能，防止和消除性骚扰和所有的滥用职权行为。古特雷斯表示，性骚扰如同性虐待和性暴力一样，根植于男女之间历史性的权力失衡。这就是为什么平等的权利和代表性是如此的重要，也是为什么他发起了性别平等战略的原因。他宣布，现在已经第一次在联合国历史上达到了联合国高级管理层的性别平衡。这种平衡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最高级领导人当中男女比例为一半一半。事实上，现在已超过这一比例，目前是23名女性对21名男性。古特雷斯还向记者重点谈及叙利亚问题。他表示，联合国出席索契会议是建立在联合国和俄罗斯就会议的性质和结果及其对日内瓦进程的贡献达成的共识基础之上。大会最后的声明完全符合这一共识。由俄罗斯发起的新一轮叙利亚对话会议于1月29号至30号在索契举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苏拉在会议结束时发表声明指出，所有叙利亚人都在寻求一个安全、平静和中立的环境来进行宪法起草。他表示，与会者赞同叙利亚制宪工作将根据安理会第225号决议在联合国的主导的框架下进行。古特雷斯在回答记者有关朝鲜半岛问题时指出，联合国的目标仍然是朝鲜半岛以和平方式实现无核化。为此，在这一进程的关键行动者之间进行认真的讨论是绝对必要的。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鼓励他们这样做。联合国还认为，安理会的团结为通过外交接触达成目标创造了条件。 世界卫生组织界定了世界五大疑难杂症，也称五大绝症，这就是癌症、艾滋病、白血病、类风湿病以及渐冻人症。而在2月4号的世界癌症日来到之际呢，联合国再次提出了未来人类社会应该建立一个无癌的世界。那么这样的愿景真的是遥不可及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在维也纳举行的实现无癌世界蓝图的高级别会议上指出，他刚结束了对乌干达、赞比亚、博茨瓦纳三个非洲国家的访问，重点关注了癌症问题。天野之弥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癌症病人缺乏有效治疗、筛查和早期诊断和治疗服务。 非洲28个国家甚至连一台放疗机器都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努力改变这一现实，并在其他地区改善设备。癌症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约有1400万新增病例和800万与癌症有关的死亡病例，新增病例数量在未来20年可能增加约7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目前有30%到50%的癌症可以通过控制风险因素和实施预防策略来加以预防。这些风险因素包括烟草使用、超重或肥胖、不健康饮食、缺乏体力活动、酒精使用、通过性传播的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肝炎或其他致癌性感染引起的感染、电离和紫外线辐射、城市空气污染等。其中烟草使用是引发癌症最重要的风险因素，占全球癌症相关死亡人数的大约22%。世界癌症日由国际抗癌联盟于2000年发起，旨在提高对癌症给全球造成的负担的认识。今年的主题包括讨论核技术在癌症预防、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以及跨学科团队对于优化癌症治疗的重要性。今年的纪念活动还包括一场健康博览会，将展示检测乳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和皮肤癌等各种类型的癌症的服务和信息。 刚才是来自联合国的报道，为大家介绍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建设无癌世界的愿景，希望这个愿景呢能够有一天成为现实，人类不再饱受癌症的困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关注北京外音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每天推送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的外音广播节目资讯、我们的线下动态还有实用的英语学习资料。新的一年中，让我们共同携手了解世界，成为好朋友。好了，各位朋友，下次节目见。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好，大家好啊，我是小雪。咱们小时候最相信的是谁的话？就是相信爸妈的话。但是你说各位，有多少坑孩子的爹妈呀？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那话给坑过啊？你别吃那个西瓜籽儿，吃到你肚子里生根发芽，有没有过？你看说这话都是家里吃得起西瓜的，就爱跟你们这些有钱人做朋友。这话真坑死我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吃了一个西瓜籽儿，哎呦，当时给我吓的呀！你知道我选的什么？我3天不喝水，我要干死这个西瓜籽儿。后来我想想，我这么做也挺傻的哈，解决方法有很多嘛，我完全可以蹦着走路3天呢。那会儿要是有跳一跳，我能连拿好几天冠军。而且小时候我妈还跟我说，你不许跟班上的男同学太亲密啊，我告诉你，唾液传播也是可以怀小宝宝的。各位，你们知道这话对我的童年有多大的影响吗？我现在还记得啊，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桌叫刘吉吉。有一次刘吉吉对着我打了一个大喷嚏，当时那个唾液通就进我嘴里了。哦，那种震撼感真的我现在我还记得呢。当时候所有小朋友都下课回家了，就我一个人，我坐在小课桌椅上，我认认真真的思考了很久，真的，最后我决定了，我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从那天起，刘吉吉下课我给他打水，刘吉吉踢球我给他看包，我甚至给他打了一个学期作业小抄啊。为什么？我就怕他长大以后抛弃我们娘俩呀。真的，各位，我从3年级开始，我已经体会到了初为人母的担当和责任。谢谢各位，但是也很遗憾地告诉大家，那个孩子还是没有保住。因为那个学期呢，我不小心又吞了一个西瓜籽儿。